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是幽冥狼，小三，在这里不要动。 罗三炮的不断叫声似乎在威胁那些逐渐靠近的存在。大师并没有看到在自己身边的唐三眼中闪过一层紫意，黑暗中的事物在唐三眼中变得清晰起来。一共六条狼形魂兽，身长都在1米6左右，通体呈现为铁灰色，那幽绿的光芒正是他们的眼睛，此时正朝着罗三炮的方向缓缓靠近。罗三炮的气息似乎令他们感到有些不安，靠近的过程中保持半弧阵型前进。 哼，一群十级的小狼也敢来骚扰我。三炮。 罗三炮低吼一声，宛如飓风呼啸般的吸气声响起，他那原本就肥胖的肚子以惊人的速度扩张着，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逐渐放大的球。大师抬手一挥，身上的黄色魂环飞出一个套在罗三炮身上，严肃地大喝一声， 放屁如打雷，轰天裂地，罗三炮。 罗三炮那双清亮的蓝眼睛骤然亮了起来，围绕在身上的黄色光环仿佛变成了一个光幕，圆滚滚的身体骤然弹起，惊人地攀升到5米高度，身形在空中吊转，只听一声雷鸣般的轰响瞬间爆发。大师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多了两个口罩，第一时间给了唐三一个，另一个则戴在自己脸上。唐三下意识地戴上口罩，眼睛却一直盯着罗三炮的行动。伴随着那一声轰鸣，只见一个黄色的光罩骤然释放，雷霆万钧一般将六条十年幽冥狼全部覆盖在内。六条幽冥狼的身体在罗三炮的攻击下宛如破麻袋一般被抛起，直接摔出10余米外。有两头幽冥狼的腰部撞击在树干上，一阵悲鸣，却怎么也起不来了。其他几条幽冥狼在地上一阵翻滚。唐三凭借紫极魔瞳清晰地看到，这些幽冥狼口鼻之间都有鲜血流出，可见之前的震荡力有多么强悍。伴随着一阵呜呜声，除了倒在地上无法起身的两条幽冥狼之外，其他的几条飞快地跑了。大师在这时候依旧不忘教导唐三， 狼和狗的身体结构很像，有铜头铁骨豆腐腰之称，他们的腰部是全身最脆弱的地方。 一边说着，大师大步上前，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多了一柄短刀，分别从那两头动弹不得的幽冥狼脖子上划过，再将一些雄黄粉散在他们身上，遮掩血腥的气味。 看着魂环就要出现了。 在大师的提醒下，唐三注意到伴随着两头十年幽冥狼的死亡，他们身上渐渐升起一圈淡淡的白光，白光在空中虚无缥缈地荡漾着，似乎随时都有飘散的可能。 这就是魂环，他们是我杀死的，如果我的魂力刚好达到进阶条件，现在就可以吸收他们的魂环来达到进阶的目的。具体的做法就是用自己的魂力去牵引魂环到自己身上，然后立刻开始冥想，吸收魂环的能量。 淡淡的紫光从大师手上亮起，朝着其中一头幽冥狼产生的魂环一招手，那魂环已经飘飞而至，围绕在大师身体周围，但却并不渗入。 我现在的魂力不足以进阶，所以魂环无法被我吸收，一个时辰之内就会自行散去。小三，拿两根白萝卜给我。 哦。 唐三在腰间一摸，从24桥明月夜中取出两根白萝卜递给大师。大师随手扔向罗三炮，随着他的一阵兴奋的啰啰声，飞快地将两根白萝卜吞吃了。 变异武魂的特性已经不是普通武魂理论所能理解的，三炮可以凭借吃食物来减少对我魂力的消耗，而且他只能攻击3次，每用一次攻击都必须要立刻补充。 三炮只吃白萝卜吗？ 你也看到了， 三炮的攻击手段是放屁，如果不戴上口罩，恐怕你现在就已经受不了那味道了，魂兽也同样受不了，所以那些幽冥狼才跑得那么快。白萝卜在催屁方面很少有食物能比得上，有两根的补充，大约半个时辰后，三炮用掉的一次攻击就会恢复。 这样也行。 一阵急促的叫声突然响起，大师眼中的苦涩立刻被寒光所代替，一把拉住唐三的手。周围突然变得寂静起来，一丝沙沙的声音清晰地传入唐三耳中，隐约间空气中似乎多了几分腥气，腥气并不浓重，甚至还带着淡淡的甜味和茶香。唐三鼻子动了动，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有毒物。 今晚竟然如此不平静。 大师右手连挥，这一次他将自己身上的两个光环全部套在了罗三炮身上，警惕地朝着沙沙声传来的方向看去。沙沙声停了下来，唐三催动玄天功，将紫极魔瞳运转到极限，朝着那个方向看去。隐约间他似乎看到了一个墨绿色的三角蛇头在灌木丛中竖起，一双红宝石般的小眼睛正朝着他们这个方向看来。或许是慑于雄黄粉的作用，他并没有继续接近。 老师，在那里。 唐三朝着蛇头扬起的方向指去，此时大师已经来不及去想为什么唐三能够看到自己也看不到的地方，飞快地从手腕魂导器中取出一个火折子，朝着那个方向扔了过去。火折迎风即燃，翻滚中照亮了那片区域。这次大师也看到蛇头的存在了，口中倒吸一口凉气。 是曼陀罗蛇，怎么这种猛恶的家伙会在猎魂森林外围出现？希望是条十年的。曼陀罗蛇的毒性极强，不但有着麻痹的效果，而且对身体神经有很强的破坏性，是毒属性魂兽中最恐怖的存在之一。它的身体极其坚韧，普通刀剑难伤，只有嘴和眼睛才是弱点，但曼陀罗蛇对自己这两个位置保护的一向很好，速度又奇快无比。最可怕的是它的攻击性，遇到人类它几乎都会发动攻击。他现在忌惮雄黄粉不敢上前，可雄黄粉未必能够克制他太长时间，他在等待机会。小三，现在我教你一个理论，环多骨多，计力一波，环少骨少，撒腿就跑。这里的环指的是魂环，骨指的是魂骨。关于魂骨我以后会向你解释，也就是说，当你的魂环和魂骨数量明显超过对手时，那么你就要凭借自己的魂技与魂力全力发动攻击，将敌人彻底击溃。而当你的魂环和魂骨明显少于对手时，那么不要犹豫，立刻就跑，保存生命才是最为重要的，脸面永远不如小命重要。如果这条曼陀罗蛇是十年魂兽，那么我们还能拼一下，如果是百年的，立刻逃走。放屁如打雷，轰天裂地罗三炮。 交代完这些，大师立刻向罗三炮下令，发动了攻击。黄色魂环再次闪亮，罗三炮在疯狂的吸气中弹身而起。他虽然吃了白萝卜，但之前在幽冥狼身上消耗的那一次攻击还没有恢复，此时也只有两次攻击的实力。雷霆般的轰鸣之中，罗三炮那超级雷震劈澎湃而出。尽管曼陀罗蛇的速度很快，但罗三炮的攻击是范围性的，他想要逃脱也不可能。只见一条巨大的蛇身从地面被掀飞，远远地被甩了出去。 快跑！ 大师只是看了一眼那被掀起的曼陀罗蛇，就没有任何想法了。曼陀罗蛇的修炼年头也和自身的身体大小有关，在进化到千年魂兽之前，每多一年修为，身体长度就会增加一厘米，而这条曼陀罗蛇被掀飞的身体长度绝对超过了3米，甚至已经接近到了4米，也就是说它的修为已经有接近400年。 大师可不认为凭借自己29级大魂师的实力就能和这样一只魂兽对抗，更何况他自己的武魂又并不算强大。唐三一边被大师拉着向前跑，一边回头看去，那被罗三炮震飞的曼陀罗蛇竟然毫发无损，身体刚一落地立刻一曲一弹疾飞而来，他那鞭子般的身体每次与地面接触都会立刻像弹簧一般弹起，速度奇快无比，不断朝着自己和大师的方向接近着。罗三炮跑的速度一点都不慢，紧跟在大师和唐三身边，一双大眼睛中已经尽是惊慌之色。 放屁如烟雾，催眠沉睡罗三炮！ 大师再放大招，罗三炮在空中一个盘旋，呼的一声，一捧黄色气体从他那肥肥的臀部中喷出，弥漫在半空之中。大师的两个魂环分别能够附加给罗三炮的技能就是雷震和催眠两种效果，此时已经完全用了出来。曼陀罗蛇很快窜过了黄色烟雾，但他并没有被催眠成功。本身就是毒物中的翘楚，他对毒素的抗性远比一般魂兽要强，此时只是速度略微减缓了一些。罗三炮的三炮都放过了，身体明显缩小了很多，此时再给他吃萝卜补充都已经来不及了。两个魂环重新回到了大师身上，全身魂力光芒隐现，速度提升到极限，一手拉着唐三，星丸跳跃般飞速前行，希望能够逃脱曼陀罗蛇的追击。大师对曼陀罗蛇的习性很清楚，这种凶残的魂兽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没耐性，如果一段时间不能捕捉到目标猎物，他会很容易放弃。但是今天他们所遇到的这条曼陀罗蛇却是格外的执着，不知是否因为被罗三炮的屁和雄黄粉激怒了，锲而不舍地追向大师和唐三，速度奇快无比，眼看着就已经越来越近了。 三炮，挡他一下！ 在大师的命令下，罗三炮胖乎乎的身体翻身朝曼陀罗蛇冲了上去，试图用身体来阻挡他的前进。但这条曼陀罗蛇不但速度奇快无比，反应也是异常敏锐，身体一晃绕开了罗三炮的撞击，同时在他身上咬了一口。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